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大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医院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2018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守候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呢？老朋友站左边，在我们的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位置，新朋友呢在右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那也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9月15日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土艺术中心举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好了，那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福利也来了，每天我们会送出8张票，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票。想索票就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吧。好了，今天是2018年9月7号星期五，到周末了。那今天的限号是2和7，如果您的车的尾号是2和7，请您早7点到晚8点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关注一下汽车科技，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解决城市当中最后一里路的自动驾驶服务。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了，他们不仅出现在英国的道路上测试，近期也开始以车队形式在德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等地提供载客服务。某品牌在2018年9月开始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提供自动驾驶服务，解决城市里最后一里路的交通问题，以此来补充居住地离公共交通站有一段距离的居民目前尚未满足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呢是10到第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Rihanna David Guetta Right Now。 第9名，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第8名， 蔡健雅晨间新闻。 第7名， 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 第6名， 金志文唐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巴黎假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歌曲呢来自 Rihann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这首 Right Now，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位次。当然我们听到的是重新 mix 版本之后的，喜欢这样的节奏吗？好了，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 Toto Doctor Massey。

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拉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第十七名，本周晋升九位，来到第八位次，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晨间新闻》，带着倔强的坚强嗓音，歌颂着积极的歌词，真实的表现着泰雅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山门前 漂亮，路还漫长，你不能没有我的陪伴。 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周子演的《疯起来的时光》，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四位。这首歌的歌词呈现出富有诗意的浪漫青春画面，歌词当中的看你睡得像个音符，我独自看日出，朗朗动听的旋律和周子演纯粹清澈的演绎十分配搭。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金志文、谭维维和陈楚生以及吉克隽逸的《巴黎假期》，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六位，来到第六位次。这首歌最值得收藏了，因为这四位歌手结集在一起确实不容易。片方呢首先找到了金牌制作人金志文，而他呢也是费尽心思一一集齐各位歌手，然后才练就出这样一首《巴黎假期》。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呢，欢迎随腾斌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代。 十七岁，梦想能去巴黎，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花蝴蝶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轻？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意？我来到巴黎，春天和秋天都走得那么近， 年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我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好故事里。

小红梅合唱团主唱陶乐斯1月15号在伦敦猝逝，享年46岁。当时他是在录音期间突然过世，噩耗震惊各界和粉丝。如今事隔近8个月，验尸官证实他是因喝酒过量醉倒在浴缸内被淹死的，身上并没有伤痕，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自残的倾向，因此验尸官判定他的死因是一个悲惨的意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伟沟路段进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Fifth Harmony Sledgehammer。 第四名， 波波爱就爱。 第三名， 张靓颖微笑以后。 第二名， 王力宏就是现在。 不要脱离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 第一名， 郑秀文独一无二。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f you could take my pulse right now，I ain't told you yet. Oh, I'm sorry. 这首歌上周第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位次。来自舞美组合的大锤，选秀出身的舞美，他们的声音绝对有质的保证。刚成立的时候，他们走的是青春可爱风，现在的曲风已经日渐成熟了。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组合的爱就爱，上周第六名，本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位置。波波组合当中的井柏然，除了用气质诠释着摩登绅士之外，还在用力演绎着文艺小生。但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歌手，无论是阳光少年还是气质熟男，他在各个身份的转换之间也是游刃有余的。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在。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呜、星球盘成一条线，时代开成热大街，我的梦不是未来， 忽然这一刻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源自于他的专辑《你的爱》当中，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了七位，来到亚军的位置。那么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了，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独一无二》，上周第八名，本周顺利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稍后呢，欢迎你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伸手中间要把握，时间紧握，那份爱水深火热，立刻又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长，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这波你就很独特。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犹豫跟在眼前闪动，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这是当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的争办主题歌《超越梦想》，凭借这首歌曲，演唱者汪正正获得在歌坛的一席之地。近日，汪正正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递交了由他演唱的一首原创作品《那片海》，作词尉迟克冰，作曲景庆勋，都是他的学生。在创作过程中，汪正正希望歌曲直接从北海这个主题切入。作为北京的著名景点，北海是很多人年少的回忆。 我说我是从小就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在北京，那个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嘛。我们当时呢对北京的印象，各个名胜古迹，实际印象最深的就是故宫，还有这个昆明湖。但是呢我们学习那个地方离这个北海呢就特别特别的近，因为那个时候住毛头小子，就没事呢就往北海公园跑，风景非常漂亮，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印象到今天那个画面感都特别强烈。 作为一名职业歌手，汪正正希望这次的参赛作品歌词要简洁明快，让人一听就能记住。同时他也非常看重老百姓对歌曲的认可。 我觉得我们很期待的就是说老百姓能够承认我，不是说你的歌怎么怎么好，就老百姓就觉得这个歌确实是，哎呀，我能唱下来，就觉得我的歌他喜欢，这是对一个歌手最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奖赏和肯定。 对于这次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汪正正是这么想的。 我作为一个音乐人能够参与到这个里头，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太大的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所以一个歌手这一辈子说能为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个城市来去演唱一个歌曲，不惜一切代价要去用心把这一首歌诠释好。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猴哥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福星博的神魂颠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介绍京郊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京郊自驾小镇鹰潭石寨，这里号称江北第一古寨，依山而建。这里有条1000多米长的由红色条砖砌成的寨墙，因此叫鹰潭石寨。村内建筑多为明清时的遗存，做工很考究。这里还有一座中华第一波浪石隐壁，它是一个天然龟背，两面是波浪状的图案，非常罕见。除了石块之外呢，宅院里的木质窗扇造型多样，就连古门楼也是那样的精致典雅。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人生》。 让 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好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正点环节了，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郁可唯，爱情是青春的旅行。这首歌呢是刘恺威、古力扎娜联袂主演的暖心励志时尚偶像剧《柠檬初上》的片尾曲，也是郁可唯2016年推出的又一首影视佳作。清新自然的曲风，唤起脑海当中青涩的回忆。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 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这首歌来自郭靖《最美的时候》，也是电视剧《幸福不二家》的插曲。这部剧讲述了四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在各自人生最颠沛流离的关头，另类多元成家，在一起经营料理店和假冒家人的关系当中，体验对于家和幸福的意义。好了，汽车约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郭靖和曾静雯的《一起出发吧》。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大了吗？第一等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此刻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天气来，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噔噔噔，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二身材走样啦。来第一等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

活动征集将持续到10月7号，市民企业可以通过掌阅喜马拉雅 FM APP 活动专题页面进行网络文字或声音投稿，也可以将作品发送至邮箱餐桌的全拼40@张阅全拼.com。指稿作品邮寄到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北京晚报副刊部餐桌上的40年专栏，邮编100734。再来看，昨天是掌阅科技成立10周年的日子，掌阅科技董事长程湘军公布了一组数字。10年来，掌阅和国内外近600家优质的版权方合作，引进高质量的图书数字版权50万余册，用户人均每天阅读时长48分钟，签约作者5.5万名。在现场他还发布了一个业内的重磅消息，掌阅最新推出了一款超级智能本 iReader Smart。 随着这款超级智能本的出现，掌阅首次进入到数字书写设备领域。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这款智能本最独特之处在于拿起特制的笔书写，能模拟真实纸笔书写的体验，笔尖是柔软可以更换的笔芯，在电子书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记笔记、钢笔、铅笔、圆珠笔、毛笔等模拟笔型都可以实现。不仅如此，练字的功能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亚特兰蒂斯，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分享王杰最后的温柔。 最后这一个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不要再缱绻被风雨。也是最后的温柔啊，你可知否，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不要再留恋过去。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不能再接受， 要听汽车听乐会。 较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却每天工作到很晚，喜欢电视剧也没法收看。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爱情不是想象的简单，现在只想要个肩膀，挡着大风雨撑起把雨伞。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结婚的礼物每一份特别喜欢，我的妈妈不厌其烦每天追赶。 Yumi 什么时候生个 baby？ 哎呀，真心她很感。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长得不赖怎么没有人喜欢，每一个真心的胸膛，也许是我注定要流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觉得我的世界要做梦不难，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下运气这个超难。 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方，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 人生太多比较所以麻烦，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帆，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 某个师傅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杯公办十年时光， 相爱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我比较烦，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 将来有宝宝一起煮饭。我唔要啊！ 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别逼我烦。我不烦，不烦，吃一杯饭，那不算烦。我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你和我一样。我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 这首歌来自郑欣宜、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重新翻唱的《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呢，原唱是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两首歌曲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歌词却完全不同。这次呢，是用女人的角度来诠释这首作品了。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分享谢培恩我们的小时光。听歌之前呢，腾兵没有忘记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那么对音乐意犹未尽的朋友，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吧。好了，说好了下周一九点我们再见。 咖啡喝一口就有限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时间流走，场景的惬意生活，梦抬起我们沙发上仰望天空，在房间里欣赏彩虹和你。

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